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十二集，余震发生了好几次，有时晃起来，人也难以走动。城灾禁止大家外出，也没有人打算出去。 地震怎么会这么频繁呢？ 小峰自言自语道，他正把跳箱当椅子坐。 只是恰巧吧。 是吗？总觉得跟人们消失有某种联系。 什么意思？ 我也还没有清晰的想法。 小峰挠挠头，斜眼看着上方。 刚才太医说这样下去整条街都会烧光的，我听后忽然觉得不止街道，整个世界都要消失了。 世界？怎么会？ 不，世界的说法可能不恰当，应该说是人类世界。 除了成灾和太医，其余人都在场。那二人此刻正分头在前门和后门监视风向和附近的火势，稍早前大家说好了每两个小时换一班。大家前途茫茫又无所事事，所以都在听小峰说话。 一直都有这种说法吧，会有东西不忍目睹人类对环境的破坏，为了恢复地球的美，只有让人类消失。 小峰身边的户田绝望似的晃动着身体。 因此人类就一瞬间消失了？哼，胡说八道。 我想这也许就是地球的报复。当然了，地球是没有意志的，但是否会有一种现象，像是宇宙里的自净作用，以保护一个星球？首先消灭天敌人类，其次毁灭人类建立的文明。我总觉得这些地震是让地球变成一张白纸的其中一个步骤。 怎么可能？ 户田摇摇头。 你怎么能断定？ 很简单，假如有这么一种自净作用，人类怎么可能繁荣至今？在这之前早该发生作用了。 有某种限度吧，人类超过了容许范围，一味的自以为是，终于招致了地球的愤怒，不是吗？ 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 山西繁雄发言了，他和妻子春子并排坐在折叠起来的垫子上。 人类迄今太胆大妄为了，最终遭受天罚也不奇怪呀。 春子点点头。 在我乡下老家也是，劈山修路，挖掘隧道，最终大雨引发山崩。我早就觉得总有一天要发生更加严重的事。 户田明显露出很无聊的表情，站起来。 没劲，跟修路联系在一起有什么意义？ 他一边掏出香烟和打火机，一边走向出口。成灾和太医回到馆内，与户田错身而过。 哥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 附近的火势好像弱下来了，大概这一带的房子都烧光了，总之不用担心火势蔓延过来。时候不早了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过夜吧。 在这儿打地铺吗？ 旁边的仓库里保存着好几套毯子和枕头，大概是准备用于紧急避难的，之后还可以从保健室拿被褥。 不能在教室睡吗？这里有点冷。 成灾摇头。 教室有危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余震，这里应该有暖炉，我们用那个凑合一下。 明日香虽然不满，但还是轻轻点了点头。 开饭吧，肚子瘪瘪的，快饿死了。 太医说着开始翻盛放食物的篮子。吃过简单的晚饭，太阳已落，体育馆里暗了下来。东树等人连忙从仓库运来毯子和枕头，成灾和小峰二人从保健室拿来被褥，给美宝和婴儿使用。在体育馆的地板上铺好垫子，在垫上捡来的纸板，人睡在上面，这是山西繁雄的主意。 简直和流浪汉一样。 户田不大情愿地说道。 不过很暖和，好主意。 明日香夸奖道。山西听了很高兴地眯起眼睛。东树也同样躺着， 用毯子裹紧身体。晚上刚过七点，没有电灯的体育馆一片漆黑。东树仔细一想，他从昨日起几乎没睡过，脑袋发沉，身体疲倦，可奇怪的是意识却特别清晰，应该是因为兴奋的状态一直持续着。他后悔没从便利店拿些酒。好像不止他一个人失眠，周围一直有翻来覆去的动静，众人也许都笼罩在恐惧和不安之中。寂静中传来了抽泣声，东树一惊，竖耳倾听，那声音他曾听到过。他从毯子里爬出，循声走近。东树小声责备： 太医，你又来，现在担心吃的东西也没用啊。 太医仍旧用毯子蒙着头抽泣道： 不是因为那个。 哦，怎么了？ 程灾也起身问道。东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，渐渐看清了周围的模样，大家几乎都欠起身，似乎都已经察觉了太医的抽泣声。 那你哭什么？ 太医在毯子里说了什么，但是听不清。 你说什么？ 完蛋了。 完蛋？什么东西完蛋？ 我们啊，怎么想都要完蛋了，没电没水，而且谁也不会来救我们，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怎么活下去啊？ 怎么会是一个人啊？不是还有我们吗？ 就是一个人，见不到家人，连朋友也没有，我受不了。而且啊，有你们能怎么样？你们不是演什么办法都没有吗？那就是死路一条。 真烦人。 身后蹦出明日香的声音： 男子汉哭什么？谁不想哭啊？我也是一想到家人朋友就想哭，只是拼命忍住而已。你看看环境啊，笨蛋，这时候也有人哭，大家都会受影响的。忍忍吧，该忍的时候就要忍。 明日香训斥道，可说着说着也变成了哭腔。也许为了掩饰，他钻出被窝，在黑暗中啪嗒啪嗒地走开了。 东树，拿手电筒过去。 东树默默点了点头，伸手去拿枕边的手电筒。有人走近还在抽泣的太医，是山西春子。 抱歉呐，太医，你为我们搬运行李，站岗观察，我却帮不上你的忙。我觉得能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，真是太幸运了。 他说着，隔着毯子抚摸太医的后背。太医什么也没有说，但抽泣声止住了。 是啊，太医还年轻，害怕是当然的。像我们这样，都这把年纪了，怎么样都无所谓，这点心理准备还是有的。所以啊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我会为你挺身而出的，你放心吧。 好了，别说了，不用管我。 看得出太医蜷着身体，看到山西春子回到原来的位置，东树站起身，他打开手电筒，走向出口。明日香抱膝坐在体育馆前的操场上。 坐那儿会感冒的。 没事，我想一个人待着。 那倒没关系，可身体坏了就麻烦了，那时候你就要麻烦别人了。 东树把坏掉的椅子搬过来，开始拆卸。 你这是要干什么？ 这么冷，没电又没暖气，只好这么办了。 东树将报纸插进椅缝，用打火机点燃，火一下子大起来，不一会儿便烧着了木头，火焰发出噼啪声，照得周围红红的。 哇，好暖和啊，好多年没见过篝火了。 学校里没搞过篝火晚会之类的吗？ 没有，我们学校在市中心，运动场很小，大概是禁止搞点火的活动吧。哦， 东树点点头。 那个，刚才不好意思啊。 明日香注视着篝火。 原本想要说太医的，我自己还变得怪怪的了，真没用。 不必介意，想哭的时候就哭， 硬扛着也没必要。 明日香摇摇头， 我绝不会再哭的，要哭也是在摆脱了这次危机以后，到那时候说不定会高兴的哭起来。 危机的确是危机啊。 别看我这样，我是玩室内足球的呢。 哦，东树看着明日香的脸又上下打量一番，乍看很娇柔，但的确肌肉结实。 我呢，虽然也爱进攻射门，但是拼命防守强大对手的攻击，这种感觉也不坏。我们队里的人都说我是受虐狂，可我是有理由的。防住了猛烈的攻击，对手绝对会陷入沮丧，我就是要这种感觉，然后我们再反击破门，那才痛快。所以啊， 明日香说着伸直了背，像是要转换一下情绪。 我把当下看成最大的危机，只要顶住了，好事一定在后头。 明日香的话里蕴含着力量，那种奋发振作的精神也感染了东树，但反过来也正说明他有一种被逼入绝境的感觉。东树无言以对，蓦然将目光投向篝火，发现火焰时不时的猛烈的晃动。 起风了，我们回去吧。 第二天早上仍刮着不祥的风，天空覆盖着浓云，仿佛马上就要下雨。 最起码天气别来跟我们作对啊。 山西樊雄仰望天空长叹一声，户田追问成灾， 我们要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？看起来火已经灭了，该重返正常生活了吧。 成灾没有答应， 再忍一天吧，首先得弄清楚周围的状况，因为还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。 边走边找安全地点不行吗？像来这里的时候一样。 那个时候有这座体育馆作为目标，可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目标就启程是危险的，况且我们当中还有伤员和婴儿。 按照抗震标准设计的建筑有的是啊，比如我的公司，找这样的建筑就行。 我是说寻找的过程有危险，我们连道路状况也不知道。拜托了，再等一天。 成灾鞠了一躬，户田显得不满，但只是夸张地叹息一声，不再说话。 我们几个人分头去了解一下周围状况吧，看看哪里有食物，是否有危险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安顿的地方等等。 最终大家商定由成灾、东树、太一、小峰四人外出查看，因为道路破坏严重，别说摩托车，连自行车也难以利用，四人步行离开了体育馆。东树出发不久，后面传来了脚步声，他一回头见明日香小跑着追上来。 我也跟你们去，我的体力没问题的。 东树微笑着点点头，跟他并排走起来。就在此时，远处天空传来轰隆一声雷鸣，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